们说，对于无法改变的事儿呢，只能接受，然后向前，不要挣扎，因为每一次挣扎都是自损哦。因为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除了坚强，别无他路。你说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今天呢，无意之间又看了一次赵又廷演的电影《痞子英雄》啊，那么里边呢有一段深刻的台词，说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呢，不是只有像一枚钱币一样，只有正反两面，很多事情呢处在模糊地带，不是你想分就能够分得清楚的，很多事情呢也只有经历过才懂，有经历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好，你说呢？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年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珍珠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也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的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衬出一片蓝天，我在淋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没错，雨后的阳光总是那么的清新，那么的灿烂。那但这样一首歌呢，同时也要让我们记住，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所以呢不要吝啬你的微笑。很多时候呢，颠倒一下视角，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呢不要总是着急说别无选择，以为世界上总有对与错。那许多事儿的答案呢不都只有一个，所以呢我们永远都是有路可以走的，你说呢？也许一个人要走很长的路，经历过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与苍凉，才会变得是很成熟。所以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沉淀，努力的让自己成长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依然很好听， I don't wanna go， 蒋小琴。 On my wife's beater, 8 ladies cram hammered in a 5-seater. So exposed in my head like a mind reader, holding cups, taking shots like a 9-meter. See, look, I meet Mita. I thought I told you I'ma get her when I see her. I'm like, put on pom pom, not trying to dip or switch the pace up. Tonight we put on bum, turning it out with the pace up. Coming undone so we can lace up. Hands in the air, stilettos on the mix up.Trying to cutty, make it rain till the ground gets muddy. What's so funny? Why are you laughing? Tongue tied like you can't imagine. Esa cabeza is fucking loco. Cherry boom bomba con el rojo. Red one, pa-dum, pa-dum, pa-dum. Not trying to dip or switch the pace up. Tonight we put a bum, turning it out with the bass up. Coming undone so we can lace up. Hands in the air, stilettos on the mix up.Trying to cutty. I say quit it if you're trying to cutty. Trying to cutty. I say quit it if you're trying to cutty. Trying to cutty. I say quit it if you're trying to cutty. Trying to cutty. But I thought the old lady dropped it in the ocean in the end. I'm so confused.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好，我们说时间呢过得真的是很快，现在呢终于理解为什么成年人呢都羡慕没有长大的孩子们了。 无忧无虑的时光呢，总会是最幸福的啊！一个时期，一种状态，一种想法，每个人呢都要去经历。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相同。我们只有做好自己，人后莫论人非啊！很多事情呢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刚开始对所有的事情的满腔热血，也一点点的被耗尽。就比如现在喜欢的一首歌会重复的听，可是之后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平平淡淡的。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为你推荐是来自梁静茹的《环游四季的爱》。记录的不仅仅是梁静茹的心情，也同时记录着我们一年四季生活的轨迹，听听看吧。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一口 我们有时间，只要我们能够迈出脚步，环游世界的梦想呢应该不难实现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好像难就难在没有那么多的钞票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吧。有的时候呢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同样的重要，书里写的歌里唱的我们要亲自去体验，才能够理解得更加的深刻。那如果你有心呢到过一片一望无际的花海，那对于下面这样一首歌应该会有自己的一番体会吧。来，有请贺军翔带给我们心中的花园，掌声请。 喜欢看你傻傻的表情，好像全世界都很平静，或 或许是老天爷特别的疼你，果然爱情悄悄的降临。这种快乐并不必怀疑，或许你只需要睁大眼睛，用心的体会这种美好的滋味，有一天你会真的了解。多么希望幸福在你身边，看你的爱情有个完美句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描绘出一个画面，是你转身微笑的侧脸。慢慢化成心中的花园。睁大眼睛，用心的体会这种美好的滋味，有一天你会真的了解。多么希望幸福在你身边，看你的爱情有个完美句点，再给我一点时间描绘出一个画面，是你转身笑的侧脸。多么希望祝福围绕你身边，像许多百个飞舞的蓝天，让你追逐的世界变得那么切切，慢慢化成心中的花园。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阿赫·马托娃诗文集日前面世，分别是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会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这套三卷本阿赫·马托娃诗文集由翻译家高莽生前亲自编选、翻译并绘制插图，展现诗人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创作风貌，并每卷辅以导读。阿赫·马托娃是20世纪俄罗斯的伟大诗人之一，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他15岁时就开始创作诗歌，一生创作颇丰。其中《回忆与随笔》收录散文、随笔、日记和书信，记录了诗人成长经历、写作过程、情感体验，也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各文学流派的内幕和演变。再来关注全球畅销童书《地图》推出的全新探索版日前在北京首发。这套童书包括《地图海洋》、《地图沙漠》、《地图高山》、《地图河流》，该书内容选自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的地图人文版。此次地图探索版以全新视角深入探索16个国家的山川、物种、历史、建筑、美食、服饰等等，还有16个定制主题创意游戏，帮助小朋友们开阔视野，发现世界各个角落不一样的神奇和美丽。最后再来关注一项文化活动，由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等四家单位联袂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创新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120名专家学者和文化产业界人士参加论坛，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和产业化发展的问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北向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车多，南向北朝阳门桥以南有事故，队尾排到广渠门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青春，尝遍自由的时光，你的 脸庞在我心上。我真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歌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 微笑的双眼 灿烂在蔓延，等到了分贝舞动的指尖，等着爱的迎接，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歌唱。我们一起冲向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歌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韦礼安带过我们的阳光地中海啊，歌曲模拟海边派对的气氛呢，编曲里加入了各种海洋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的笑声的采样，仿佛置身沙滩，随时冲进海浪，跟随着浪花的节奏呢摇摆跳跃。都市生活太繁忙了，韦礼安呢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呢，帮助你把烦恼抛到一边，随时随地的感受清爽的感觉。那韦礼安呢自己也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繁忙的生活当中，一听到这首歌，烦恼就能够马上抛掉，那瞬间呢就有冲进海浪的一种爽快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感觉你体会到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呢依然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戴荃推出了新歌《春风》，歌曲以复古民国风的旋律展现了一段40年代的爱情故事。传统的民国风编曲常常会有固定的配搭，而戴荃另辟蹊径，通过不一样的器乐让现代感和复古感交织行进，仿佛在两个时空来回交替，让你在熟悉的中国味道和时代氛围里体验到别致的调性。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戴荃《春风》。 花中来只想淡淡春风，一缕青丝，一身洁白，心事难猜，雨笑般愁哀，怎舍得相思却等待，沉默不在，芳草参差，有一江春水，一场风，一夜独白，情深。 人之间流过春水几度淹没。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在感情当中呢，如果出现裂痕呢，好像我们看到的受伤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哈。其实呢，不是我们男人不懂得痛，而是男人呢都会把这一份伤痛留在心底，不愿意表达出来。或许呢，作为男人呢应该有一份担当啊。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鼓励一下在感情当中受过伤的这些女生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伤痛之后呢可以获得一种力量啊，让大家变得更坚强更勇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吉克隽逸带给我们的我是女王，我们来听听看咯。 没错，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在生命当中都经常会遇到需要鼓励的时刻。也许那个时刻呢，你需要做出一些选择，因为选择是你的，不是别人给的。无论身边呢发生什么样的事呢，都要坚持，因为你身边的人还有家人朋友，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你，给你加油，给你打气，明白了吗？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叫做是 First Day of My Life。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我们大家的每一天都会是全新的，都会是清新的，也都会是充满希望，好吗？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平庸，我摘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看不清，只是别说跟我力，连我自己都不信。读我重来的发明，通过电视跟你微笑，以及这里的精神是口气 a body， 谁在扛着巨大的压力都在顺其自然，随意面积全部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本可以忘掉没第一，那想成立不住一九八七，注定能经营你没脾气 a body。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是否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星座会淘气，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年学不会弹琴，小脑只剩当黄金，读心术变上进气，别客气扎进身体，想想物理 a body， 我这造型太也摆不住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挂神经，打错转位不见命令，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将你放飞里不小心去只有你 in the cherry a body。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